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45集，无头尸影。这是瞥见这样一道诡异的影子突然出现在自己边上，江瑶的心中顿时警钟大作，他僵硬地别过脑袋，强忍着心中的不祥预感往边上望去，却正对上了一双浑浊的眼睛。只见一颗女人的头颅正凌空倒吊在窗外，凌乱的长发沿着窗框丝丝垂下，翻白的眼珠含着血丝，就这么正正地俯视着江瑶。什么？在那一瞬间，江瑶浑身的血液像是被凝固住了一般，仅仅半秒的惊鸿一瞥，却仿佛跨越世纪般漫长。待到江瑶从惊恐中回过神，她的手已经下意识地抓起桌上的茶杯，朝着那颗头颅狠狠砸了过去。没等茶杯碰到那颗头，江瑶便觉眼前一黑，随着茶杯的四分五裂，窗边的那颗头颅也在眨眼间陡然消失。正当江瑶惊疑不定之际，他忽觉自己的肩膀什么人猛地向后一扯，在身体向后倒去的同时，一股带着腥臭气息的阴风顿时擦着他的头皮从窗外横扫而来。说时迟那时快，伴着一声巨响，整个客栈的屋顶连带着半圈墙面瞬间掀飞了出去。躺倒在地的江瑶目瞪口呆地盯着上方被风刃割裂并飞远的屋顶，顿时吓出一身冷汗。然而事情还没完，凛冽的风声中，他忽然瞧见一团阴森的影子恍如鬼魅一般从断墙后慢慢爬了出来。那是一具泛着幽幽红光的没有头颅的尸体。愣在这儿干嘛？闪一边去！饕餮的声音猛地从江瑶身后响起，江瑶只觉拽着他肩膀的那只手终于松了开来，转头一看，却见他背后的饕餮已站起了身。在身体微微一顿后，饕餮便突然闪身冲了出去，径直踢向前方那只攀爬而出的无头女尸。急速冲出的赤色魅影瞬间将那道阴森的无头尸体撞出了数米开外。在纷乱的狂风中，江瑶看到了远处匆匆赶来的数道人影，似乎是那些长幼村卫队们闻风而来，目标直奔那具与饕餮缠斗的活尸。 难不成这尸体就是先前引起村子骚乱的源头？这东西到底是…… 惊魂未定的江瑶脑袋一片混乱，但他也深知气脉尽断的自己根本无法插手这场战斗。正当他挣扎着从废墟中爬起身，打算听从饕餮所言乖乖闪一边去的时候，他的脑海中却忽然闪出了一个问题。 等等，刚刚那颗头颅去哪了？ 猛然意识到的异样令江瑶的心顿时凉了半截，而此时的他却忽然感到自己脑后似乎有什么东西凑了上来，冰凉的发丝蹭着他的脖颈，令他刹那间僵在了原地。一个女人的冷笑悠悠传入耳畔，如一道无形魔咒把江瑶的周身牢牢束缚。 你身上的味道好熟悉呀！ 女人的声音再次响起，冰冷的气息萦绕在江瑶脑后，让她不由打了个冷战。 难道是？ 江瑶微微颤抖着，她拼命想要迈开腿，然而绝望的是，此时的她动作却像是被封锁了一样，完全动弹不得。 嘿嘿，我知道了。原来你是…… 趴下！ 急切的呼喊伴随着一记尖利的破风声从不远处呼啸而来， 而在呼喊响起的那一刻，江瑶原本僵硬的躯体也像是突然挣脱了束缚一般，直直朝着前方栽了下去。刺耳的尖叫贴着江瑶的后脑瞬间暴起，摆脱束缚的江瑶连忙转过头望向身后，果然看见那只披着长发的女人头颅正悬浮在半空尖笑着，一枚法术光剑从头颅的右眼间贯穿而出，而射出这把法术光剑的主人显然便是不远处那名虽然已成妖化状态但却难掩眉目间朝气的红衣少女。 那颗头能迷人心神，离他远点。 远远呲着虎牙怒喝着，三枚黑洞洞的袖剑剑头再次指向了那颗挣扎的头颅。 竟敢闯进村里，看我不收拾你。 话音刚落，三道法术光剑再次如流星般朝着那颗女人头颅射去，但显然这次对方早有防备，只见那女人眼中红光一闪，紧接着一道巨大的风刃便随着一枚黑影朝着江瑶等人扫了过来。冲天而起的风压将废墟的碎石残片吹得纷纷扬扬，待到江瑶再次睁开眼望向前方，便发觉那具无头尸体此时竟然已与那枚头颅合为一体，残破的尸身在幽幽红光中飞入半空，狰狞地俯视着江瑶与赶来的长幼卫队。 这东西不简单呀，难怪整个长幼村都治不住他。 一个熟悉的声音再次响起，只见饕餮不知什么时候已出现在江瑶身边。 非人非妖吗？而且这种气息搞不好是…… 饕餮微微眯起眼，打量着前方那具泛着妖异红光的活尸，没有再说下去。而与此同时，更多长幼卫队也开始聚焦而来，试图围剿那具活尸。 快围起来，别再让他跑了。 可恶，这次绝对要把他再封印掉。 喧嚣的人群团团围聚，但那活尸却似乎对此视而不见，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江瑶。迷蒙的月光从云雾后探照而出，在活尸的身上洒下一片淡淡的荧光，而这时江瑶才真正看清了对方的那张面孔。 这张脸是……江瑶慢慢瞪大了眼睛， 眼前那不可思议的画面让他整个人顿时呆立在原地。但就惊愕之时，一阵突如其来的黑色飓风忽然从天而降，将那具活尸的身影瞬间掩盖。当飓风散去之时，呈现在众人面前的已是空空荡荡的废墟。 混蛋，又没逮到他。 圆圆咬着牙一拳砸在了废墟的断墙上，战斗过后的他与其他村民一样渐渐恢复成了人类的正常形态。而在众人的长吁短叹中，一个苍老而冷静的声音忽然响起，打断了众人的议论。 卫队回去站岗，防止那东西杀个回马枪，其他队伍各点待命，今晚全村警戒。 一道威严的身影渐渐从人群中走出，只见那名身为长幼族长的老者已果断下达了指令。 那东西的气息已经消失了，而且刚才和我打时也受了伤，一时半会儿应该不会再出现了。 饕餮拍了拍裤腿上的灰尘，随即转头看向老者。 说起来，你们怎么惹上这玩意儿的？ 哎，一言难尽。 老者摇了摇头，似乎不想多说。 这一次让他闯进村里是我们的失误，希望没伤到你们。 老者说着抬头看向前方的江瑶，却发现对方依然愣愣地僵在原地，盯着先前活尸消失的方向直出神，像是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 喂喂，还恋恋不舍呀， 被勾了魂吗你？饕餮调侃着转身走到江瑶身边，而当他看清江瑶的神情时，那一贯嘲笑的态度却忽然微微收敛了些许。此时的江瑶脸上并非震惊，而是一种交织着困惑与难以置信的复杂情绪。 你还记得我们当初在赵敏敏脖子上的挂件上看到的那张照片吗？ 半晌之后，江瑶终于慢慢抬起头，颤抖地看向饕餮。 照片？ 饕餮沉吟着，微微皱起了眉头。 难怪阿星临死前是那种反应，难怪他刚恢复记忆就被灭了口。 江瑶说着，脸色越加苍白。 那具活尸，那张脸，如果我没认错的话，好像是文杰。 尸变？ 偏僻的小巷中，一身便服的穆剑云推了推脸上的墨镜，抬头瞥了一眼前面这名一脸麻子的小混混，有些不确定地开了口。 那还有假，俺张麻子可是号称未央第一小灵通，大到上头那些官大爷的政策消息，小到村里姑娘家的闺房密室，嘿嘿，没有俺不知道的。 小混混信誓旦旦地拍着胸脯，脸上露出了猥琐的笑容。 说起那陈家药行啊，也算是咱未央的一个大商铺，但最近也不知道怎么的，伙计们走了一大半。俺打听下来呀，原来是那陈家药行的宅子出了事儿，一个叫王乐的主管掉进井里淹死了不说，尸体据说还闹了尸变，所以那帮伙计才吓跑了。 所以那陈家药行在暗地里出了悬赏吗？ 穆剑云沉吟道。 可不是嘛，之前连陈家老爷来未央视察时都被吓得住院了呢。 小混混绘声绘色地说道。 而且啊，那陈家药行也不是头一次出事，一年前他们的药剂师好像因为配错药惹出人命了，陈家赔了不少钱呢。后来那药剂师好像也因为想要逃跑不小心掉悬崖了。陈家这一年来那么背，搞不好是风水出问题了，不然好端端的怎么会接连出那么多事？我觉得呀。 话说回来，陈家的悬赏最近是不是有人接了？ 穆剑云轻咳一声，把飘远的话题强行掰了回来。 对的，没错没错。 小混混连连点头。 听说前几天是有人接了。 是吗？ 穆剑云盯着小混混的眼睛，不动声色地再次开了口。 那关于这个悬赏的人，你知道在哪儿吗？